练时尚，带动潮流。欢迎您走进全中国最牛逼的 QQ 空间，这里是来自 MC 宏伟为您独家录制。来到我们空间的宝贝呢，希望大家多多留言，千万别跑堂哦。空间日记相册非常精彩。本首录音呢由玩美网络提供 ，MC 宏伟为您空间独家录制。希望你们多多支持本空间，多多支持玩美网络。 我是老四啊，这来到空间的人咋都不留言呢？ 对啊，我跟你说，今年不留言的都那么日本，你听听呀。 人生一年总会有风雨来陪，潇潇洒洒富贵进步最不归，往事后不后悔，慢慢去体会。 我的朋友你们会唱吗？ 快把酒满上，干了这杯，他声歌唱，好朋友好朋友，今宵多欢畅。理想改变了我们的模样，也让我懂得了要珍惜朋友的肩膀。阳光中后洒向苍茫，让我们抬起头，学会了坚强。就像朋友的这杯烈酒，烫我心上，温暖我凡事 别再放心上。本首录音由玩美网络提供 ，MC 宏伟秘密空间独家录制。如果你喜欢本空间的话，请加本空间组员的 QQ 号码为好友，方便您下次访问哦。朋友是天，朋友是地，有了朋友才能顶天立地。朋友是风，朋友是雨，有了朋友才能呼风唤雨。好兄弟永远都是你的存折，记住了。Come on！宝贝，记住了，我们很年轻，我们很直溜啊！要想跟朋友断交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借钱。生容易，活容易，生活不容易。 好汉不提当年，就再干一杯。往事绝不后悔，不必再理会。 前场热情的妹妹，需要你的声音呢、啊！ 快把酒满上，干了这杯，大声歌唱，好朋友，好朋友，今宵多欢畅。理想改变了我们的模样，也让我懂得了要珍惜朋友的肩膀。阳光总会在风雨之后洒向苍茫，让我们抬起头，学会了坚强。 本首录音 MC 宏伟为您空间独家录制，感谢你的收听，再见。 别再放心。